是不是这样的音乐感觉很好听，和以往汽车音乐会的那种 style 完全是不一样的。以前的汽车音乐都会劲爆的音乐来开场，但是现在进入到夏日了，我们需要清凉的感觉，就用这样舒缓的音乐来开启汽车音乐会全新的一天吧。拉开了今天汽车音乐会的大幕，来报时，北京时间9:07，12秒，问候每一位正在路上正在聆听好音乐的好朋友。新朋友看左边，来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老朋友看右边，家族一群二群三群当中正在哪里收听汽车音乐会，方便的话发位置。中间的朋友哈，新朋友也有老朋友这支队伍。好了，进入到听听聊天室，下载听听 FM， 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吧。刚刚这首很好听的传奇，其实也听过曲作者李健演唱的版本，和王菲演唱的版本很不一样。应当说这首歌曲多亏了王菲的助力，让这首歌一炮而红，也让李健是越来为广为接受和传唱李健的音乐哈。然后李健呢由此就开始正式的走入到一线的行列当中了，谢谢王菲的助力哦。这首相当好听、相当耐听的传奇。好了，几种方式和我互动之后呢，继续来推荐你认为特别经典的作品吧。夏日就让我们来听那些触动我们心灵的经典作品，就让我们听那些清凉的音乐吧。张学友、郑中基，《左右为难》，歌神呢？这是 KTV 当中点播热度 top 10十以内的歌曲了吧。 左手写他，右手写着爱，紧握的双手模糊的悲哀，我的决定会有怎样的伤害，面对真爱人和朋友，哪一个我该放开？一边是友情，一边是爱情，左右的不是为难了自己，接着他摊开的双手，空虚的无奈，我的午夜有最深沉的感慨，最亲的朋友和女孩，我的心一直在摇摆，装作不在意的你如何面对？想的爱，你记 无论是艳阳高照还是风雨交加，您驾驶爱车走过的每一步都需要与音乐结盟。我是汽车音乐会，一个为你定制汽车音乐的好朋友，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九点点活力音乐正在发生。 看月亮爬上来， 看月亮爬上来， 看月亮爬上。失眠的夜慢慢飘过来，想念的心没什么阻碍，好想听说最近你也在失眠，一个人发呆，喜欢你笑得像个小孩，想每天和你黏在一块，听一首老歌就会流泪的女孩，没我可怎么办？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你也在失眠想着你的最爱，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你也在失眠想有美好未来，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你也在失眠谁在为谁等待，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失眠的夜爱的人会不会向你表白。嘟嘟嘟哒哒哒，嘟嘟嘟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喜欢你笑得像个小孩，想每天和你黏在一块，听一首老歌就会流泪的女孩，没我可怎么办？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你也在失眠想着你的最爱，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你也在失眠想有美好未来，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你也在失眠谁在为谁等待，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失眠的夜爱的人会不会向你告白，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你也在失眠想着你的最爱，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你也在失眠想有美好未来，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失眠谁在为谁等待，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失眠的夜爱的人会不会向你告白。 看月亮爬上来，虽然是一首清新小品，但是创作过程可谓是好事多磨了。这首歌呢是张杰的同门兄弟路虎创作的，原曲呢是 R&B 曲风的，但是张杰唱起来感觉编曲不太适合我，后来路虎和制作人窦鹏一起讨论修改了十几个版本，张杰自己呢也扎在录音棚当中反复的琢磨，最终呢也终于想到了阿卡贝拉。要知道这可是当时国内几乎没有人敢尝试的难度和技巧，对于编曲制作和演唱都要求很高，那最终完成的结果终于没有让人失望。看月亮爬上来，我们也了解一下音乐的这种唱法哈，很专业的术语，阿卡贝拉。好了，汽车音乐会好音乐正在播出，哇，今天可都是经典，你怎能错过。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 我的世界变得奇妙不难以言语，还以为是从天而降的梦境，直到却比手的温度来自你心里，这一刻也终于勇敢。 经习惯与爱情，过去没有意想的结局，那天起却颠覆了自己逻辑，我的怀疑所有答案因你而明白，转啊转就真的遇见世界，变得奇妙更难以言语，还以为是从天而降的梦境，直到确定手的温度来自你心里，这一刻也终于勇敢说爱你。一开始我只顾着看你装作不经意，甚至飘过去还窃喜你没发现我躲在角落感动，总比怎么想到说会是我们，从没想过真爱到现在不敢期待，要证明自己总被你想起 really 我胡思乱想，就从今天起 I be 像一个陷阱，却从未犹豫相信你真的愿意，就请给我惊喜，关于爱情去没有意想的结局，那天起却颠覆了自己逻辑，我的怀疑所有答案因你而明白，这那站就真的遇见 Mr. Right， 世界变得奇妙更难以言语，还以为是从天而降的梦境，直到决定你心里，这一刻也终于勇敢说爱你。 感觉他的声音和 Jelaine 蔡依林还真的是有几分相似，刘志佳的说爱你，中国好声音第三季盲选环节当中，来自重庆的刘志佳以一首Girl on Fire 一举得到了三位导师的准星，最终成为七星战队十六强。刘志佳极具爆发力的嗓音让不少观众都给他打call哈，都点赞。哎，百变魔嗓这回又改变了一种唱法，给我们带来这首依然是 surprise 惊喜感的说爱你。好了，汽车音乐会继续来带出一首翻唱作品，还是翻唱作品无独有偶，但是翻唱的也是非常好听，蔡淳佳依恋翻唱自一首法文歌，我的名字叫伊莲娜。 伊莲坐在我旁边，厚厚的想念随月光蔓延，伊莲跟在你身边，看你的笑脸，吻你的唇边，如果爱是座秋千，你就是我的原点。依恋是一叠昨天你给的抱歉，多想没听见。依恋是一条天线，只收到从前回忆的画面，没有你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作品如此畅快痛快的在节目当中聆听，也就是咱们北京音乐广播了哈，也就是咱们这一档汽车音乐会了。咦，好了，北京时间9:29，曹格 DJ 版的吹吹风伴在你出行的路上。此时此刻正在路上吗？问候每一位在路上聆听的好朋友，静静的聆听就好，没有和我进行互动，保证行车安全就好。好了，稍作休息，马上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0到第16位的歌曲，向你保证一定有你的最爱，千万不要走开。 生活照亮希望之路，音乐连接永恒未来。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用歌声

swear like a sailor, sailor from a bad behavior。 泰普诺很喜欢他的音乐，他的音乐很有个人特色，在很多平台当中你都会听到他的音乐在发布哈，所以呢很多音乐你听哎耳熟能详，好像是那谁谁，嗯，就是泰普诺，加拿大的小众歌手，这是2016年轻电子音乐作品 Swear Like a Sailor， 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0位，没有记错的话应当是第二次冲榜哈，第二次来冲浪了。好了，继续攀升了第19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转换一下情绪，来热血嗨唱，摇滚唐人街，源自于汪苏泷2018年的作品。MV 当中，汪苏泷手持白折扇，混搭了酷炫的英文说唱，中西合璧的风格，正应和着电影当中中国神探闯纽约的故事。 A world full of dreams, but opportunity isn't as easy as it seems. You gotta rise up to the extreme and walk like a busy bee. Channel all your energy to fulfill your fantasies. City lights, water sight, crawling over tonight. Shit like a bright fire, flies and dragons with a bite. This is Chinatown, nothing here is black or white. Fireworks ignite, this is a city that excites. Welcome to my world, Chinatown.可是高手又怎样，要世界转我的方向，火力全开呐喊着梦想向前闯。 我听龙 nice but I'm acting brave, I'm in charge of the road I pay. It's time for meTo complete this race, finish out the day strong in first place. Here I go again, Chinatown, do my daily grind, daily climb up to my palms there. I don't mind, I just hope it's a sign that if I try, I will find a place like this all the time, everywhere, all my count. Welcome to my world, Chinatown. 哥哥是高手又怎样，要世界转我的方向， feel lost or torn apart, if you need to depart for a fresh start, if you need to move to a new city, if you need to find a new community, ask Chinatown. Welcome to my world, Chinatown. 哥哥是高手又怎样，要世界转我的方向，火力全开呐喊着梦想， 摇滚唐人街很有画面感的一首作品，听到这样的音乐就想起了摇滚唐人街系列哈，唐人街探案系列，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9位的歌曲。好了，接下来又要转换情绪了，继续攀升第18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90后的孙子涵，这首巴黎夜雨源自于他第4张专辑韩剧《先森》当中，以钢琴声出场，充满忧伤的曲调和流畅的旋律，共同演绎出了一段失恋的故事。来，走心的音乐，《巴黎夜雨》。 故事的结尾在铁塔下闹不好，你和我就此诀别在雨的旧梦，从好梦到拉扯，到认错赔 最多，算了吧，嫌我啰嗦。我是本被分就的羊，疲倦消瘦，随手都埋在嘈杂的巴黎街头，熄了心烟了酒，被卷着鼻子走，算了吧，寂寞快要巴黎抑郁的我，彷徨在桥路口，被你冷却的手颤抖着我难过，头也不回的走，百般恳求的留，我想死守不过一路口，巴黎抑郁的我看孤独的烟火，风景一片冷漠，你故意在闪躲，头也不回的走，百般恳求的留，做个朋友 上午心情不是那么的阳光，听到这首歌曲恐怕会被一击击中吧。果然这首歌曲把失恋之后那种断肠的心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画面感极强。如果你刚好有一点伤感的小情绪，那么这首歌曲会被无限放大的。好了，转换一下情绪吧，毕竟是上午，不要那么的感伤。好了，继续攀升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七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很有氛围感哦，好像是电影当中的录音，画面感跃然而出，然后就会带出这首歌曲 Love is Love。 是我太单纯，他的坏让我好崇拜，想得到他完整的爱，但没那么简单，头发流长放下来，抹上鲜艳红色唇彩，镜子里的那位女孩，哦耶，我认不出来。 办？我是否装的傻坏？我不该，我明白，没办法，我真的无法自拔。放任自己给他我全部的爱，我从没想过要他给我交代。我甘愿 cause love is love， 狠狠的爱上了。放任自己给他我全部的爱，只渴望快抱紧我在他胸怀。Oh baby cause love is love， Oh love is love is love。 天晴说情好，在凌晨一点奔跑起来看球赛，时候一改读遍了星座，说想成为你的爱。我的研究有欺骗，你最爱的电影我全都看了好几遍，能不能为我转过来？这种爱什么苦，好痛苦，怎么办？我是否装的傻坏？我不该，我明白，没办法，我真的无法自拔。放任自己给他我全部的爱，我从没想过要他给我交代。我甘愿 cause love is love， 狠狠的爱上了。放任自己给他我全部的爱，只渴望快抱紧我在他胸怀。 Oh baby cause love is love， Oh love is love is love。 Hey, what are you up to?I feel like I've been spending a lot of time with you, you know? So, you're free tomorrow. Come over. I miss you. 放任自己给他我全部的爱，只渴望快抱紧我在他胸怀。Oh, baby, cause love is love. Oh, love is love. Is love.杨丞琳 Love is Love。 样貌上没有发生太多的变化，如今的他尝试改变自己的音乐风格，他说自己不会总待在舒适圈打安全牌，想要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杨丞琳。而在2019年这首突破性的作品，你感觉到杨丞琳的变化了吗？掌心的变化你接受吗？ Love is Love 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7位。好了，继续攀升了第16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伴随着九月底的一场大雨，这座城市变得冷清，整理的或许这安静，随着飞机震耳欲聋的轰鸣，你就这样离我而去，带着我给你的记忆。回忆那么清晰，那么透明，算我再用力都抹不去你的呼吸，你的背影是你。

怎么样，喜欢这样的风格，这样的感觉吗？ Movies Like Jagger， 这是魔力红第三张录音室专辑当中释放的单曲，里奥铁嗓 Christina 来合唱，90年代末的复古曲风 R&B， 还有 Hip Hop 的旋律，再加上多元曲风的编曲，还有那个时期标志性的中速节拍的编曲风格，让这首 Movies Like Jagger 代入感极强。合成器和电音鼓作为背景做铺垫，为整首作品的编排可谓是锦上添花了。北京时间10:05，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冰，你是谁？看到听听聊天室当中很多好朋友都来了，谢谢你们点了这么多的歌曲哈，也是给我提供了这么多的灵感，提供了这么多的歌单。好了，我一定会满足你们的。前两天呢，就有朋友在说点歌哈，即使今天我没有播出这首歌，那么在明天也一定会为你播出的。所以请问了，谁说这里不能点歌？我发现只要是经典的作品，大家都会喜欢，都会是各位的挚爱，那么在我们节目当中就会出现。好了，2021年7月20号星期二，今天限号是2和7，特别提示雨季不要到山区去。那么不去山区我们去哪里呢？带着自家放假的各种小朋友，各种小朋友大的小朋友，小的小朋友，去哪里呢？来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吧。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以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建议过，说现在可以去一些室内的场馆，比如说博物馆是相当不错的选择，带着小朋友呢可以去长知识，还避免被雨水淋啊。另外呢还有就是很省钱，有很多博物馆都是免费参观的。好了，那今天来给大家推荐的是北京自然博物馆。北京自然博物馆2021年6月29号到2022年1月16号会有一个叫做冰雪奇缘驯鹿和民族文化展的展览，正值暑假，家长可以带小朋友去感受一下凉爽吧。虽然驯鹿呢是为圣诞老人拉雪橇，只存在于童话世界当中，但是现实里面驯鹿确实是执行着这个使命的行者。千百年以来，他们每年的春季向北，秋季向南，年复一年的在环北极圈的森林和冰雪之间长途迁徙，从来都没有中断过。那对于长期在北极圈附近定居的多个民族来说，驯鹿有着特殊而重要的意义。在广袤的雪原上，他们追寻驯鹿的足迹，辗转迁徙，创造了独具特色的驯鹿文化。那在这个展览当中呢，可以了解到驯鹿的科学知识，品读和驯鹿相依相伴的传奇的故事，感受驯鹿民族传统文化的无穷的魅力。不过呢，要去北京自然博物馆需要提前网上预约，网上预约之后再看一下周边有没有地方停车，没有的话最好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就可以了。哎呀，其实你知道在北京有好多好多的博物馆啊，这个暑期呢每天都可以排起来逛个遍，哎，真的是太赞了，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暑期的选择了。好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吧，一首快乐崇拜就在汽车音乐会。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听音乐，用力表达。 忘记了姓名的，请跟我来。现在让我们向快乐崇拜。放下了包袱的，请跟我来。传开去建立个快乐的时代。 快乐到底属于哪个年代？70、80、90还是划时代？翻开历史课本，答案就算自己找也会找不到，背也会背不好。放松，让我来说，什么年代吹着什么样的风？我拿着我的麦克风，唱出 old school show， yo ready to roll。70的年代，不过我最 high， new school， 别人从来不肯 say goodbye。只有 fuck fuck fuck 才能酷，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我们穿着喇叭裤，有爆炸头在往里吹风，左右摇摆，上下一直神功。hip hop 底子可能无法感受，但相信你们可以悟出黑色。 忘了你存在，有什么期待？忘了你邀请他一定来，与其渴望关怀，不如一起。 要喊什么 B boys B girls let's make some noise 说什么呢 紧裤子紧身衣秀出你的身材有人露出惊讶千万不要惊讶嘻哈正在发芽别帮他假牙 Lock and pop and we dance and ain't no stopping 跟我一起唱快乐崇拜快乐舞台虽然快乐像个病毒病毒会传染90年我们等待千禧年 Party 电子音乐疯狂完整 Yeah Hip hop for life That's right 每个人嘴里喊着 What's up 管你是不是真正 Party 天才扬起你的嘴角跟我快乐崇拜 快乐你存在 存在 有什么期待 期待虽然少了时间千万不要倦怠今天的事交给今天去做因为明天才有很多时间一起去疯有放肆的节奏看你放肆的互动看你放肆的感受看我放肆的创作要我怎么再说 People feel my flow 看我拿着麦克风我总是快乐的秀 忘了你存在有什么期待 想快乐崇拜开心不开心的都跟我来美丽而深深的时光不等待 The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 Carrie Richardson 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本期时间10:18，欢迎继续守候一档为你量身定做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好了，到我们的重点环节《汽车音乐定制》了。今天周二来关注越野车。2021年的越野车呢，除了那份潇洒之外，时尚潮流也不可或缺。无与伦比的全身肌肉感的线条，硬朗的感觉，像极了林肯公园乐队，可以躁动，也可以野性和张扬。最为突出的美式越野车。还有那种原汁原味的霸气。好了 ，In the end， 应当算是林肯公园最具影响力的一首作品了，在全球都很有影响力哦。不提前奏的悲凉，不提副歌的震撼，但是歌词在末尾的那一句 ，In the end， it doesn't ever matter， 就足以让瞬间产生发自内心的感慨了吧。进入汽车音乐定制，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5分钟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 It starts with one thing, I don't know why. It doesn't even matter how hard you try. Keep that in mind. I'm designed this rhyme to explain in due time. All I know. Time is a valuable thing. Watch it fly by as the pendulum swings. Watch it count down to the end of the day. The clock takes life away. It's so unreal. Didn't look out below. Watch the time go right out the window. Trying to hold on to didn't even know. Or wasted it all just to watch you go. I kept everything inside. And even though I tried, it all fell apart. What it meant to be will eventually be a memory of a time I tried so hard and got so far. I don't know why. was part of your property. Remembering all the times you fought with me, I'm surprised it got so. Things aren't the way they were before. You wouldn't even recognize me anymore. Not that you knew me back then, but it all comes back to me in the end. You kept everything inside, and even though I tried, it all fell apart. What it meant to me will eventually be a memory of a time when I tried so hard and got so far.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选择方式， 你一出场别人都显得不过如此，互相折磨到白头，悲伤坚决不放手， 谱曲并演唱的《不将就》，除了收录在自己《有理想》这张专辑当中，还是电影《何以笙箫默》的片尾曲。李荣浩用他与生俱来的好嗓音来诠释，掷地有声地发出了爱的誓言《不将就》，与《何以笙箫默》的深情气质一脉相承，动情的旋律，戳心的歌词，即使疲惫也不将就，即使折磨也要一起走到白首。好了，就听到这样爱的誓言的歌吧。这里蔡依林，许愿池的希腊少女。 左岸的一座白色环形阶梯，两人正在用和弦练习忧郁，趁闲下的少女听着 G 的旋律，在许愿池边把我可是的叹息。少女手中的硬币，想要爱情她的秘密，地中海沾蓝色的希腊婚礼，低头穿过前方蜿蜒的孤寂，对着空气收集，他轻声下一句，远方少女跟他一样在犹豫。少女手中的硬币嵌入纸里，她的表情像涟漪那么透明美丽，一旦幻想的快乐永远无惧，世人决定而到底喜悦只的希腊少女。

环绕车厢真实好声音，汽车时尚资讯，提前一秒了解行业风向。汽车音乐定制，为你的每一次出行定制专属节奏。全北京一起进化潮流，随身而动吧。 醒来，它温柔地爬向玻璃，阵阵起伏，木桶似水有点不安，蕾丝窗帘随风飘飘然。看着那些我喜欢的 Choco Cookie， 给你一半，给我一半，还剩一半。猫咪傻傻转着圈子追逐一半，打翻我的那个小屋架。那一年夏天的空气风中带点慵懒，让时光记下这一刻如此简单的快乐。在蕾丝窗帘的背后，看不见时间走远。我最喜欢打开窗帘，太阳照进的瞬间。 在尚雯婕的小快乐，这样的清新的作品拉开了汽车音乐会最后一个时段的序幕。今天早上开车来的时候呢，咦，这个车呢因为被大雨淋过之后哈，然后呢一开一刹车，哇，这水就泼洒到车里面的座上。哎，我说这车怎么是外面下大雨，车里还下小雨啊，这水从何而来呢？告诉你答案吧，可能很多人不及时清理天窗就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其实很简单，应当是我这个天窗的排水孔堵了，所以这个水出不去，就流到了车的里面。还有天窗的汽车在雨季一定要重视对于天窗的保养哈，要知道暴风雨可能会给天窗留下一些尘埃啊、落叶呀、昆虫等等杂物残留，如果不定期清理的话，就会造成天窗的腐蚀损坏。另外呢，就是排水孔的这种堵塞，不仅会导致天窗无法完全闭合，还可能会在雨季出现渗漏，这个水就漏到了车里面哈，所以在雨天对天窗要进行保养，首先要清理天窗密封条上面的泥沙和树叶，检查密封条是否已经变形，橡胶是不是已经老化了，把它及时的清理更换就 OK 了。哎，我这拿着一堆的纸，把车里面那个座儿啊等等都会擦干净了。我说这什么情况？好了，下直播赶快去清理一下自己的天窗了，你也要注意了。 好了，接下来要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了。恐怕这首歌曲你已经期待好长时间了吧？心里话，你最喜欢的 Sandy 林忆莲来了，不必在乎我是谁，来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爱吧。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多恩怨是非，让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Carrie Gib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 汽车音乐会， 选择我， 就对了。 很喜欢这首歌曲，中快版的歌曲来自周董周杰伦的乌克丽丽。好了，又到收工歌的时间了，今天的收工歌就交给伍家辉和龚之仪带来这首啦啦吧，源自于他2010年推出的全新创作专辑55:38:7，不知道这怎么读哈，55:38:7，其中收录了这首啦啦。那知名的音乐人黄韵仁来全程保驾护航，轻松跳跃的旋律，清新可爱的歌词，完全很适合龚之仪的原始的这种嗓音。原始的嗓音。好了，在听歌之前，腾明和你相约明天九点这档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经典的音乐相伴，一定要来哟，好歌不能错过。好了，也欢迎你收听接下来北京音乐广播正午有星光，明天见。 一个人生活也能有笑容。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李想，李想你好。 周老师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说到这个茉莉花茶呀，这个北京爱喝，大家都知道。 对，就是。 但是我跟你说呀，这个虽然我们爱喝茉莉花茶，但是嘴也非常刁。 哎，扒拉扒拉嘴儿，基本上这茶什么等级、什么味儿就知道了。 没错， 说实话，外行看什么呢？外行看品牌、看字号。内行看什么呢？内行看的是等级。 没错， 你看那个茶叶店里，无论多大的铺子，有卖100块钱一斤的，也有卖1000块钱一斤的，还有2000块钱、5000块钱一斤的都有。它怎么分的呢？其实是相对的等级来去分，对吧？ 其实外行呢看热闹， 对， 内行是看门道。 对， 实际上好的茉莉花茶呀，不要跟它的这个茶青啊， 好茶青 啊，什么样的茉莉花呀， 好花 啊，怎么印制的， 好工艺 等等，是有一定关联的。 哎，等级呢，刚才咱们顺着这个来说啊，就是您说的好茶好花好工艺决定它的等级的多少。 对， 目前来排的特级再往下面是一级二级三级，就这样的一个区分。谁来评定呢？相对的第三方，有专门的评定机构啊。然后这个里面呢，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的就是什么呢？解解心宽。平时啊，咱们说大家那个钱挣的都不容易，咱们基本上喝个二级茉莉花啊就行了啊。但是今天呢，让大家喝一回特级的。 特级， 我给您说，您比如评到特级的时候，叫做茶呢，条索要非常的肥壮。这个茶青呢，泡完之后呢，展开的叶底要非常的完整。这都是特级评定的标准。而且今天这叫做特级的曲毫。 曲毫， 曲毫，很多人没听过这个词儿，打着卷儿曲。螺旋似的转圈的那种，跟弹簧似的往前转。毫是什么？毫指的就带着盐了。茶之所以贵和便宜的区分的很重要的一点，是在于你用的是叶子还是盐。一大串茶树，大家看过，叶子满树都是，盐就滋那么一个两个的头。所以呢，这个如果叫做曲毫的话，就必须得有那个芽。所以这个今天是像弹簧状的，有芽有叶的，这才能叫做曲毫，能做得出来。而且叫曲毫，泡出来之后呢，上面还得有毫的那种显现出来， 像那种白毛是吧？ 就是那白毛。所以这就是曲毫。我们今天用特级广西的烘青绿茶的特级等级曲毫这个等级的，给您作为茶青的叶底，然后再配上广西当地的茉莉花。有人说为什么用广西茶？广西的茶青非常好，很多人不了解广西六宝茶多有名。茶叫做高山云雾乱石砾啊，广西十万大山到处都云雾遮拦着，到处都是那种山石当中它出好茶青的地方。用这里的茶，然后临近的就是广西横县的茉莉花之乡，在这里等着茉莉花的释放。茉莉花啊，什么时候采？中午采。它叫做气质相形，我刚才跟周老师还在聊这个问题。 对对 对， 对，因为这气质相形啊，它这个花不开的时候呢，它是不香，但花开久了以后呢，也不香。所以呢，这个茉莉花茶它一开了以后就转瞬即逝。 哎，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叫做这个持续相形。 对， 持续相形就咱们月季啊、牡丹花啊、这个玫瑰花啊，它会一直一直释放着香气。但是呢，茉莉这种气质相形呢，大家种过茉莉花或者养过家用茉莉，瞬间释放完了特别香。 对， 香完了就没味儿了。所以它一次性释放，所以呢，也就要求我们茉莉花呢，得让这个茶去等它。茶青、烘青、茶青做好了，在这等着茉莉花开。茉莉花中午取下来，午时取下来，这个时候它里面的挥发油类的物质是丰富的。然后等到晚上9点多钟的时候，一般这茉莉花开始释放。释放的时候能释放的4-5个小时差不多，所以就不停的在这释放的时候给它们翻动啊、搅动啊，基本上一斤茶配一斤花，这是一个比例啊。然后一斤茶一斤不停的搅动，这个过程叫做通花。通花这个过程完成了，把花儿通过这个咱们这个工具吧筛掉，留下这个茶，花儿可就不要了。这叫做一印，茶那边缓一缓，哎，你也牺牲饱满的气息，等一等，过两天咱再来一通。这个不停翻搅的过程得人工不停的翻搅啊，一熬就是一宿啊，基本上来翻这种茶。什么叫特级？刚才咱们说像这么折腾这茶得折腾4回。普通的茶如果茶不好，这个折腾都折腾不起，好茶这么来折腾4回，这才能叫特级茉莉花茶。而今天带大家尝尝的特级曲毫茉莉花，哎，这茶我跟大家，咱不夸张的说哈，咱不给大家夸大的说，一斤正常的小店的价格500-600块钱，如果去个字号里边，基本上价格在800-1000之间。特级曲毫茉莉花就是这一个市场的价格。 所以呢，说到这个今天这个茶啊，确实是 是的 上档次。 嗯， 无论是它的茶青， 还是茉莉花，还是它整个的印制过程，都是非常非常讲究的，是特级的， 特级 啊， 特级。 所以呢，今天这个茶叶呢，真的是值得去尝一尝哈， 值得用。 而且这个价格呢，今天也是非常实惠。 哎， 啊，咱们是这样的啊，连主品还给大家一个赠品， 是， 咱们是250克，半斤一大罐，给大家呢是四大罐，这就是两斤呐， 两斤，足足二斤， 两斤。那市面上的价格呢，就别说了，刚才您做了一个对比， 一斤就得500-600块钱， 那可不。今天这个组合的价格是299，299，其实价格呢是非常非常合适，而且呢，考虑到大家一个呢是买在家里自己喝当口粮茶， 是的。 另外有些朋友呢觉得，哎，这茶挺合适的，我想去当礼品送人， 啊，好看， 所以呢，对，我们也送给大家红色的礼品袋两个， 哎， 啊，这样的话你送人的话呢也非常的方便， 是的， 也非常的体面啊， 是的。 如果您需要的话，赶快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今天的这款茶大家记住叫做英顺茉莉花茶曲好， 是的，曲好， 哎，那这款茶为什么好呢？刚才也提到了，无论是茶青啊， 嗯， 还是茉莉花，还是整个的它的这个制作过程， 是的， 都是非常非常讲究的， 是的。 所以它是什么呢？特级， 特级，哎， 而且呢我看它那个袋上啊写着这个特级，而且的是烘青特级， 烘青，对吧， 哎，烘青特级， 因为茶的评级等级是以茶青来去评定的， 对， 烘青茶，烘青绿茶才可以做茉莉花， 嗯， 才能吸那香味儿啊！你要是炒青的那种的，就跟那铁锅炒的是，毛孔是闭着的， 对对对， 对吧？烘青毛孔是张着的， 它那个香味儿就吸不进去了。 这才是真正的标准的好的茉莉花，非常专业的一个标，给您标识了。 没错，而且刚才我们也喝了一下哈，确实是色香味俱全， 哎 啊，那个茶汤呢非常的清 亮清澈 啊，清澈， 嗯， 而且呢喝起来的话非常的浓郁哈，确实像舌下有清泉的感觉， 口舌生津， 唇齿留香啊。而且关键是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浸泡，哎， 这种原因是。它的这个茶呢有芽有叶，制作的工艺不怕它这个繁复，不怕废料啊，用的都是头道的茉莉香，这才是能保证咱们说浸泡，在咱们北广当中去买，我们有严格的质检，但是呢我们又没有中间的时候这个什么门店呀，房租啊，没有这些的这个成本，我们基本上呢在有一些广告置换在里面呢，能给大家拿到一个更实惠的价格。所以今天299呢，您今天拿到的是二斤的特级茉莉花 啊，咱们等于是250克啊，等于是半斤一大罐， 是， 大家是主品加赠品，两罐加上两罐，一共是四罐， 是的， 这就是两斤呢， 是的 啊，关键是茶好，所以咱们也尝一尝这个特级茶。那今天这个价格只要299，只要299，而且呢是大家爱喝的茉莉花茶。 嗯， 那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而且它这个包装呢也是非常的讲究， 哎， 啊，是大红色的罐， 所以拿出来之后特有北京气息。 没错啊，要送人的话，老人啊什么的都觉得肯定特别喜欢。 嗯， 哎，另外这个茶叶呢，您泡起来的话呢，茶汤有好显现，而且呢这个颜色是发浅色，非常的纯净啊。 是的。 对吧，闻起来呢非常的香，而且 芬芳馥郁， 对， 哎， 那个香啊非常的悠远， 是 啊，而且呢这个茶呢喝起来是干裂的感觉，哎呀， 就是， 真的是好喝， 您一尝就知道，嗯，特级就是跟平时喝点二级三级不一样。 来，我再说一下这个组合，咱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英顺茉莉花茶的曲好， 嗯， 咱们这主品的赠品一共给大家呢是250克一罐，给大家是两大罐加上两大罐，一共是四大罐，这就是足足两斤茶叶， 是的 啊。另外我们还送给大家的红色的礼品袋两个，送人也非常方便。今天价格只要299，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以上是广告时间。 本期我们将探索北京中轴线上的人间智慧——万宁桥。 万宁桥是北京中轴线700多年历史的重要建筑。 王府花园也有一个自己的中轴。 当你感受到一个辽阔的土地上面有一个屹立不摇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就是中轴线要传达给全世界的。 本周六晚20:20，最美中轴线燃情开唱。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 广播。 Welcome，Listen to One Listen 二十一， 全新 To One 二十一天正在回归。 Listen to One Listen 二十一， 唯有最坚定纯粹的信念，方能击溃所有暗黑困境。 奋力去疯，奋力的去爱着，放弃规则，放纵的去快乐。 本周期 Listen to One To One Band， 他们是 就在Listen to One 即将揭晓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Listen to One Listen 二十一。